到底

给你自由过了火，

总投资达到132亿元人民币的东航北京新机场基础建设项目已经正式开工建设了。那东航方面也披露，未来东航将会以主基地航空公司的身份进驻北京新机场。新机场在建成之后，东航将会投入150到200架的大型宽体和窄体的飞机在北京的新机场进行运营，同时开通连接美洲、欧洲、澳洲、日韩和东南亚、港澳台的航线，与东航现有的庞大航线网络组成新的互动，年乘员旅客也将会超过3000万人次。截至6月的中旬，全市直管的公房共完成了清理整治8555户，占到了全年清理整治任务量的97.6%。目前北京正在研究规范直管公房租赁合同的管理，对于调整直管公房的租金标准的研究也正在进行当中。行车到马路前发现斑马线好像是凸起来的，如果你发现这样的情况呢，并不是你眼花了，而是本市的城区首次实施的 3D 立体的斑马线。这种由黄白蓝三色组成的立体斑马线首先在丰台方庄和海淀七贤村试点，进一步明确行人路权，警示车辆驾驶人注意前方让行。立体的斑马线在白天和夜间都有立体效果，也将会根据市民的感受和试点的效果进一步考虑推广。 世间吧。 当成了生活，在风雪里最美尽头是抱着你，还能有什么迁就，让爱换种感情再重新拥有， 房山人民广播电台，一起聆听北京上空最温暖的声音。

可是有一次三更半夜的时候，儿子发烧，老公却出差在外，没有人能够开车送儿子去医院，他只能半夜去叫出租车，而这样的情况却差点耽误了孩子的病情。后来呢，他终于下定决心克服恐惧，选择重新练习，重新开车。直到熟练了之后，他发现原来自己开车技术也不是很烂，而且他也会享受那种独立上路的感觉。这个例子也能够足以的证明，只有能够克服恐惧，才能够抓住任何提升的机会，甚至可以在职场上得到重视。曾经也有听众向我提问说，简历投出了好久都没有回音，心里呢有一些恐慌，不想留在大城市了，是不是应该直接回老家找工作比较好呢？这个问题真的是很难回答，因为每个人承受在大城市的心理素质是不一样的。如果你连投简历这一关都已经慌张成了这样，那留在大城市也应该是一种煎熬吧。前段时间上映的电影《摔跤吧，爸爸》评分很高，我想很多人也都看过。里面说，从出生到死亡，你的人生就是一场摔跤赛。正如奥运会里进行半决赛的顶尖高手，最后的比较或许不是谁比谁的技艺更高超，而是看谁能够比谁熬得住而已。每个人身上都会有不同程度的恐惧的底色，但只有最大程度的去克服这种底色的人，才有资格孤独为最厉害的人。所以如果你想要摆脱平庸，那就请先打碎你那颗畏首畏尾的心吧。感谢收听本期职场秀，想要了解关于职场秀的更多内容呢，可以关注我们的官方微信账号经典969，或者是通过969的官方微博和微信账号经典969和我们进行在线的互动，我们也期待你的加入。